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1019集，新年庆典之四国运动会三。林焰火坏坏地笑了笑，背着手晃悠回来了。 他是开心赢了，还是开心那个回鹘美男撞墙了？ 众人面面相觑，就听邹良自言自语吐出一句话： 性格还是可爱的。 亚郎果然是品味独特。 第二项游泳比赛，众人对视了一眼，最后所有人都看殷侯，记忆中好像就他会游水。殷侯倒是无所谓，游就游呗。这时对面辽国和西夏他们的选手走了出来，往外一走，众人吓一跳，就见都光着穿了条裤衩。看台上一大帮人捂脸，这时庞玉伸手： 大宋出赛的是 殷侯本来觉得没什么，不过一看到都光着就犹豫了，只是在他犹豫的当口，其他人刷啦一声默契地往后一退。于是庞玉顺势喊了一句： 大宋参赛的是殷侯。 外公快脱，外公快脱。 看台上一群举着猫爪牌子的姑娘们大喊：展昭正喝茶呢，被茶水呛得直拍胸。城楼上也来凑热闹的太后端着杯子掩着嘴笑得眉眼弯弯。 哎呦，这个比赛不错啊。 庞玉又扔了一枚响箭上天，众人都窜入水中开始往前游。殷侯目测了一下距离，也一跃跳进了水里。众人就眨了眨眼的功夫，就见那头殷侯从水里出来了，一跃上了岸，衣服都没湿。再看水里那三个还在奋力游，而水面上飘着一条裤衩，不知道谁的掉了。因为有碍观瞻，于是庞玉宣布大宋获胜之后终止了比赛。看台上一群人还张望呢，谁裤衩掉了。当天第三项走迷宫，演武场上用稻草堆堆起来了一堵又一堵的草墙，排了一个极其复杂的迷宫。赵真等人在城楼上看着，都拿着纸笔画图看线路在哪儿。庞吉拿着图纸给赵真看，上面标明了七拐八扭的路线，看着很有难度的样子。庞玉读了一下比赛的规则： 谁先走出来就算赢，可以两人参赛。 玉堂，让为师去嘛，为师要去。 天尊扒着白玉堂的胳膊，众人看着天尊无语。 不是吧，平时走路您还迷路呢，走迷宫还不得走丢喽？ 天尊缠着白玉堂说要去，最后展昭将小四子往天尊手里一放： 去吧。 天尊和小四子一走出人群，看台上尖叫声震耳欲聋。 哇，天尊大神， 银发好炫呐、 哇，小四子， 哎呀，小四子快到碗里来。 一群大叔大神举着小四子的牌子吼小四子必胜。赵真看了看群情汹涌的人群，摸下巴： 小四子的人气果然不是盖的呀。 比赛选手从四个入口进入迷宫，开始找出路。看台上众人都往高处走，就看到天尊一进去就开始原地转圈，小四子拽着他的袖子左拐右拐，一直走一直走，最后小四子拉着天尊跑了出来，然后两人欢呼： 赢了小四子。 众人张大了嘴看着顺利出来的两人，赵真身边三个皇帝都凑过来问： 那娃娃是不是知道路线呢？怎么这么顺利就走出来了？ 这娃是九叔的儿子。 三个皇帝就看到小四子飞奔向赵普，赵普捧起来举过头顶，几个皇帝默契地闭嘴：还是不要说小四子坏话了，以免挨揍。之后的一项比赛是跳高， 比赛场地上竖着一根长长的杆子，杆子上不同的高度挂着不同的香囊，看谁能拿到最高处那个。开封府这边展昭再一次出战，展护卫搓搓手，仰脸看了看杆子的高度，又看了看香囊的数量，就听庞玉一声开始，众人就见蓝色的身影一闪，再看展昭站在杆子最高点，手里抱着所有的香囊，笑眯眯看着下边几个傻眼的他国选手。赵真拖着下巴靠在城楼上，看了看身后三个无精打采的皇帝，问太师， 太师是不是稍微让着他们点儿？这么一直赢也不太好啊，影响外交关系。 皇上放心，老臣早有准备，下一个比赛一定有变数。 哦， 赵真很感兴趣地往下看，就见最后一个比赛双人高跷大赛。比赛规则很简单，所有选手两人一组，不限组数，大家一起参赛。参加比赛的选手必须有两只脚是绑在一起的，踩一根高跷。简单一点说，就是比赛选手两人三根高跷，从起点一直跑到终点，先到的算赢，落地就算输。 这个讲究团体作战，又要配合，变数很大，而且输了也不丢人，因为有别的看头。 什么看头？ 赵真刚问出口，就听到震耳欲聋的尖叫声。赵真一惊，就听人群之中各种怪叫。 哎呀，白五爷和展大爷绑在一起了。 哇，王爷老公孙先生的腰了。 啊，林一虎和邹良在干嘛？摸来摸去的。 啊，天尊和殷侯还在一块了。 啊，庞爷和八爷手拉着手。 太后和一众后妃也跑到二楼的雅座去看了，直呼可观性好高。赵真一手托着腮帮子，一手对太师竖大拇指。 太师果然高明。 包大人亲自来主持比赛，不过比赛前有一组退出了，陆天寒和无沙大师那一组，理由是陆天寒还没上高跷，高跷就被无沙大师压断了。包大人一声令下，于是混战开始，看台上也群情激愤了起来。 哇，好激情四射的比赛啊。 看，展大人和白五爷滚到一起了。 哇，看哪，彭玉和包岩同手同脚在走，要摔了，要摔了。 哎，林业火候邹将军怎么自己扯自己后腿啊？九王爷扛着公孙先生走，这算犯规的吧？ 哎，天尊和殷侯两人在干嘛？比内力吗？怎么不动啊？ 哇，他俩脚底下好大两个坑啊。 包大人拿着个笛子不断的吹，将摔倒的作弊的跑到一半打起来了的都驱逐出场地。最后开封府一众人等都扛着高跷站在了外边，众人挺不服气，正纠结，忽然就听尖叫声传来。只见混战的队伍之中，突然有一只小小的队伍杀出重围，跑到了最前面。再看，就见萧良和小四子两人手拉手肩并肩，嘴里边喊着一二一二。俩小孩配合默契，稳稳当当往前走，开封府一众人都跟在旁边。全场都站了起来，赵真拿着杯子在城楼上盯着，就见小四子和小梁子最先冲过了终点线，全场欢呼。萧梁抱着小四子一直一直转圈圈，开封府众人将俩小孩抓回来就往天上扔，扔出去接住，扔出去接住。 皇上，您也看见了，我们给他们机会了，可是实在是他们自己太不争气，而我方又太争气，没有办法呀。 太师言之有理。 比赛进入了尾声，最后一天的比赛也是理论中最精彩的比赛，赛马。跑马场上，巨大的马栅栏里聚集了大批的战马，赵普的黑蛟，欧阳少忠的疯丫头，邹良家的初七，还有展昭的早多多，还有白玉堂的白云帆，也都参加比赛了。众马先被牵进了一个巨大的围栏里头热身，黑蛟一进去就见别国众多马匹瞬间作鸟兽散。 黑霄和疯丫头一眼瞧见几匹眼熟的辽国马，应该是战场上见过的，冲过去就咬人家尾巴。几匹辽马吓得赶紧跑，一时间马厩里乱作一团。早多多望着前边打得火热的重马，问白云帆： 帆帆他们在干嘛？ 大概是老朋友联络感情吧，别理他们，我们去吃胡萝卜。 说完两匹马去吃胡萝卜了。初七瞧了瞧黑霄和疯丫头，叹气： 哎，真幼稚。 完事儿，初七顺便一脚踹翻被撵过来的一匹西夏马。等比赛的时候，赵普骑上黑霄，欧阳少征骑上疯丫头，到了起跑线旁边。两边都是百姓，好家伙，赛马呀，整条南天街都疯了。大家坐在高处看，赌坊早就放盘了，下注的各个盘口都热爆。但是等亲自主持比赛的赵真拿着旗子走到起跑线前边，看了看起跑线前边的几匹马，就有些困惑。此时欧阳少征憋着口气呢： 你们这些辽人西夏人敢传老子那什么，今天跑个第一叫你们见识见识。 黑霄和疯丫头踹了踹地皮，也准备好好跑一场，只是两匹马往左边看看，是正自顾自蹭脖子的白云帆和早多多，右边看看是打哈欠的初七。黑霄和疯丫头对视了一眼，左右看， 其他马呢？ 哎，尾巴都让你俩咬掉了，谁还来比呀？ 辽国、西夏和回鹘的马集体闹肚子，于是集体弃权，最后的胜利属于大宋。 四国运动会在百姓的欢呼声以及黑霄和疯丫头的不爽之中落下了帷幕。次日举行了隆重的颁奖礼，赵真抱着香香，一手拿着黄金做的奖杯，得意的笑。太师让人将昊天塔上的火把也熄灭了，开封府众人就来露了个面，就集体消失不见了，据说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办。此时众人在哪儿呢？赵普的军营里，几百个军医跑前跑后，公孙和小四子指挥着众人，而四周围狗叫声此起彼伏。傍晚的时候就传来了小奶狗们的叫声，根据统计，1000多只大狗全部成功分娩，少的一胎6只，多的一胎10只，于是8000来只小奶狗成功降生。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